迎嚟到我單差雙周報和差呢度。今個禮拜好多好多好多新聞，哇！七個咁亂啊！ 有好大單嘅，即係唔係好多好大單，但係又唔係大單到我哋值得放專題嘅，所以今次個展都好長。 咁咧，首先有嘅先啦，傑達啦， 末日啦，都係你送嘅 咯。嗱，講咗啲今嗱唔係講嗱講先，一定講先嘅，因為傑達帶咧。今日嘅最新鮮滾星期六嘅新鮮滾熱辣嘅演員三浦春馬就喺屋企自殺，享年70歲，上吊嘅。咁佢演過佢呢個同作品有關就係、是。請你告訴我的風騷巡泰和進擊巨人裡面的 Island 真人版 真人版都是一些因為他是演員來的嘛都是一些真人版 的角色 因為其實、我印象的幾宗很久沒不是、很久沒出現過、藝人自殺還是那麼年輕的、 出名的重要是你說那些、沒人認識的我都未必 沒有的但因為藝人自殺其實在日本是相當大的 仲要係有啲躲啦，仲要係。 唔係，就算去到而家講係日本偶遇藝人自殺史，一定講到佢江田遊希子啦。而家仲係其實幾多年，即40年前啦。大家仲在就一講到呢啲嘢，一定提起佢嘅。幾有咁樣嘅以前誇張到呢個地步嘅。咁就平時唔知道啦，因為佢點樣自殺？因為日本人自殺，日本人嘅自殺率咧係180,000人裏面14人。 世界邊個向來？向來都係世界邊個？ 自殺大國而家去韓國舉例， 贏得到佢嘅只有韓國咯。 係啦，好啦，咁就依單嘢就咁祝佢安息啦。好， 其實澳洲好少會真係咁樣提死啊。不過你30歲死，基本上唔係意外就自殺㗎啦。 佢有屋企，因為佢今就話電視台冇就發現佢冇出現，咁又打電話佢冇人聽，就去佢屋企揾佢，就發現咗佢喺嗰個廚櫃裏面，即係嗰個衣櫃面前吊頸。 好啦，咁啊就啲嗰扎一慘一串嘅，全部都係啲取消的新聞。 cancel 新聞，首先講咗先。 最撚大單梗係對我哋嚟講最撚大單梗係COVID期啦。 係啦，就宣布咗話因為唔知道今年年尾點算，而個場都仲未搞掂，因為而家基本上而家逼西東本就係啦，好亂嘅仲係 調半天調咗出嚟，到底搞唔搞得奧運同奧運嘅問題主要係。 係啦，咁就而家東莞基本上仍然係先覺咁亂嘅。 咁佢就話呢個東本來嘅東莞應該係先搞下搞啦。 但係 都要睇 嚟， 大家公 館 唔係馬 可士， 冇話變身 就變身 嘅。 係啦，仲埋一樣就係佢講，但係佢講嘅嘢就話，你如果今本來就如果四日嘅話，因為今年私教講四日，就星期一至星期四，咁咧就即係話四日啫，一四日都要行一。你要四日行一去開咁啲 case， 其實都頗為大喎，所以都要考慮，唉，唔好煩啦。 佢直接話講冬天，不過就佢。今次不是取消要他是直接講延期到去2021年的黃金週，咁我哋就唔知以前以後點數，因為我哋以前數咧有個單數嘅東港 V， 雙數嘅下港 V 嘅，呢、這個就行之有效啊，基本一路都係你想知佢下定東，你睇佢單雙數嘅啫嘛。咁而家問題咧就係咧，咁往後呢、這個到底算唔算係下港 V 咧？如果佢去到黃金週，即係話雖然我有可能佢黃金週再延都係去暑假都唔出奇啦嚇。 冇啦，如果黃金就唔搞佢咁啲，唔係依家疫情最大鑊係啲印刷廠嘅，其實專製同埋自由批，因為同香港印刷廠一樣嘅啫嘛，佢製造樽抽耳製啫嘛。你少咗咁啲 case 就已經好多廠執笠嘅啦。 嗱，呢個咧就有兩種完全自然相反嘅睇法，佢好好出好得意嘅。有啲人就覺得咁啊冇同人字可以睇啦，乜乜出出。咁但係好多其實都做緊維修範圍啊，即係你香港人睇開嗰啲大部分都已經係都冇問題嘅。因為你通常都係唔係通版就係網上單嘅，大家心知肚明啦。咁但係實際上咧，仲有好多嗰啲小攤位嗰啲嘢啦，三萬個 booth 就你都就一本就30,000本嘢。其實你上網通版到嘅係佔住少數嘅。咁嗰啲咧就全部冇曬啦，嗰啲幾乎係冇曬啦。咁啊都幾大鑊嘅。但係對如果你唔係親身去嗰邊嘅人嚟講咧，就對你嘅影響唔算好大。 但係，不過嗱，有都係嗰句啦，言都講過啦。 其實網上資源有嘅網上資源係嘛？ 唔係通販，其實啲通販就靠通販賣得好少嘅啫。除非你大到，除非嗰啲仲好多大商 店。唔錯，或者佢即係佔好少一部分，但係佔咗唔去 commit 嘅人嘅絕大部分。因為你唔去 commit 嘅，你唔係通販嘅網上。 但係一樣就係出發對啲印刷廠嚟講，你 咁大鑊 就好麻 煩啦。係啊，咁啊大鑊啦。但係點講啊？成個日本都經濟都冧翹曬啦。唔爭做佢一本。即 係唔係話我咩啊？好啦，跟住香港方面， 香港方面就 輸錢啦。本來今日應該搞輸錢，結果就 洪家富貴 這個真的屌到屌到開花了、這個、根據不蓋名的學界人士說這些行內消息來的，就說其實就入面的人所有人都是全世界都不想搞，但是就貿發局就死到死臉住，就想怎樣都想鑑粗都照過，就是但是他即現在一爆起來就怎麼說，到時出現書展群組就更加難看，但而且啲商書商嗰啲嘢咧就唔肯嚟啊，直接就話你如果你真係搞，咁我唔搞，咁我唔嚟。即係貿發局你知呢啲面子工程嚟噶嘛？即係如果你話聽會有一扎公司唔嚟， 同埋咧最緊要就係、是、以前咧書展係俾錢嘅，今次政府俾錢，屌我又唔知我唔知，我又諗住印新書，唔夠爆就咯。以前嗰陣好多，其實好多嗰二百咩書參展商即刻越早，嗰二百幾間好簡單啫，或者可以殺嘢殺倉底貨啊嘛，唔殺倉底貨咪殺倉底貨咯，賺錢嗱。 唔係，其實書商最有用途咧，其實係搞資金嘅。 先嗱，書商講緊最簡單嘅啦，書商佢你唔賺新書，都係殺倉貨。 殺舊貨，跟住殺 翻啲。長租嘅政府俾你俾嘅，唔搞到佢完全冇損失㗎。但如果你 佢損失喺邊度咧？佢損失就將啲書擲咗喺度換翻錢，換翻錢咧有啲。 存倉問題 咧，唔係幾樣嘢嘅，一係存倉問題，二來我要還數嘅，呢咧集好貴，就靠書展嗰、那個嗰期集翻現金翻。 唔係，如果你係有出新書就大鑊㗎啦，即係就係我所知有幾檔係出有新書嘅，咪自己買貨咯，又話網紙擺地攤又有，網購有，再諗下散咗書去，咪點排啊？大佬 咁啊，變成即係網上 Air 書展咯。 係咯，因為關就係。你唔係 Air 直情係自己嗰個食擺檔啊！ 阿子定 Air 講俾騎你都，你當時你都係自己買做通販啫嘛。 唔係佢只係開現場買嘢，就想我買。 咁啊，即係 買走廊啊，大佬當幾好嘢啊！ 咁啊，仲有啲最慘係啲外地參展書商先慘，你外面寄到翻嚟，因為佢係星期三舉行開始，星期一先嗌取消，即係係前兩日先嗌取消。正常嚟講咧，已經係有人入曬去，我見入邊已經個啲雞棚已經搭咗一半嘅啦。即係啲假，即係嗰啲支架類嗰啲咧，已經起好曬噶啦。即係而家先係取消咗啫。結果俾人屌老母就係講緊，喂，你真係你係取消，你就當機立斷馬上嗌取消啦。你啲然後就啲裝修嗰啲可以唔使入去搞咁多嘢嘛。你俾完錢請佢哋去起咗一半，然後你又要俾翻錢去請佢哋拆。如果你早兩三日唔使多噶，你星期六左右啦，你同我講，哦，你唔搞啦。咁嗰啲裝修嗰啲唔使嚟搞噶，即係嗰邊都屌曬老母啊！而家到底我係咪收我收佢會收唔足錢啊？即係如果你早啲有我聽，我只不過係冇公開，即係到公開都係辛苦嘅，但係好過冇啦，好過咩啊？而家就開兩咗工，你唔好以為開咗工有錢收，你啲書商咁樣俾你搞一搞之後咧，佢哋收唔翻錢咧都係個問題。 書商只要冇錢收， 書商冇錢收，咁佢點俾錢俾你裝修工人啊？咁你裝修工人又做咗嘢，佢真係做咗嘢，啲料啊買曬，搭個棚啊搭到一半啦。即係唔加俾佢哋揾到殘曬， 家產都冇。 係啊，即係點解？即係貿發局咧就唔撚想取消。 正常嘅。 係啊， 好就好屈你啊！ 即係面子工程啊嘛。 咁你都取消你搞惡咁嘅嘢， 然後最 慘啊！ 然後最慘啊，同 下次唔嚟咯。 同奧運一樣嘅情況就係咧，好多人都睇你頭嘅大佬。你因為書展幾乎可以講係暑假檔啦，嗰啲展覽嘅第一個嚟啊嘛。佢全世界都喺度連住。就唔肯講，跟住佢一嗌取消之後咧，就連帶咩科技電腦節、美食節、漫畫節， 反 正都諗大，就全部同你講一次嗌取消了，就即係嗰啲就好少少，因為漫畫節為例，漫畫節基本上你就取消佢就取消咗啦，基本上你唔會有啲咩 做差判。呢啲本講到話唔開啦，咁一個漫畫節咁你睇下就只咁啦。 即係你可唔可以食埋啲嘢先講嘅啊？我聽唔聽到你講嘢？等你食埋啲嘢先講。咁啊，佢漫畫節嗰邊咧就對我哋比較影響大啲啦，因為我哋渣啊嘛，即係雖然咧就即係對我嚟講啊，哇！佢嗌書展取消，跟住話連帶漫畫節取消嗰陣時啦，嗰時 yes， 即係我真係未試過咩打風咁嘅 明白。你唔識煩啊？ 唔係，重點係我本來就唔想去噶啦，大佬。 嗱，今年接 嗱，唔係話驚，唔係驚廢啊，我唔想做嘢。 嗱，點解就 唔係？我都係嗰句，香港嘅動漫節本身係冇價值嘅。 唔係嗱，呢個 價值就係佢側邊嗰檔。 都不完全是他有些 來源。有時候會有但是你那個解我都是揀 CB 的。 總之就是他這樣我本來每一年我都是不想去但是有人來有嘉賓來有 CB 什麼什麼我都要入場做事還要是 其實我冇多，我冇稿費冇多到嘅，唔計話俾你聽，我稿費冇多到嘅，但做多，我做嘢做幾倍嘅，即係連續三四日要入場，跟住就要寫稿。 我 呢個，即係我唔好意思誒，即係對嗰啲大部分來賓我都冇乜愛，老實講，即係阿威爾一兩個，即係，但係咁樣嘅話就係、是，即係佢而家咁樣嗌取消，咁我就啊劇跳了，我唔使咁多嘢。嗱，仲有一個啦，佢本仲有一單就都係關渣事嘅，今日本來今日開始嘅，咁就 PR 細少少嘅一個香港應該算係第四大第四個比較大少少嘅台人。 第四大第四個先。 第四大。 咁我真係撞過音就。 即係咁啊，就第四屆 PR 四，本來就農曆新年開嘅，跟住農曆新年大家知咩事啦嚇，咁啊取消嗌取消，咁啊唔係嗌取消定延期咁啊。跟住延到去今日，本來嘅今日，我哋錄音今日即係星期六嚟嘅，今日星期六嚟，本來係星期六日兩日嘅，咁結果佢就又要取消，佢都係臨時嘅一樣情況，臨時嗌取消，即係。 總之嗰個即係今年舉辦嘅都冇可能啦，基本上就唔得㗎。 本來即係如果佢早預咗一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六去搞嘅咧。仲可以勉強搞到，如果向早兩個禮拜咧，就可以正正常常搞 㗎。嗰個情況咯，你 live 之前嗰啲冇事，佢到第三個，結果都係因為疫情舉辦唔到。 佢係唔好，佢真係唔好彩嘅就係做到實實，因為 都唔好彩嘅。 兩個禮拜前嗰大家講緊係幾乎係都消曬咁滯，喺香港嚟講最少香港嚟講消曬啦嘛。即係嗰陣時搞係冇事嘅，不過就冇，即係大家都想暑假先搞嘛，大家個心態都係。 咁你諗住暑假唔會大爆發？ 唔係應中講。 暑假少得七七八。 唔係，應該佢應中我就喺佛場度當諗住仲去沙士咁樣會過去嘅，但而家面對呢個現實就係、是、 翻嚟咯， 係永遠唔會過去。你當佢永遠全場，你當佢長存啦。 即 係 大家有個疑問，唔係大家，我哋有個疑問嘅，都算啦。即係有啲人咁講話，其實呢個係佢由咁嚟嘅。 即係 呢個 講法，我唔想喺度駁斥。 咁 你攞一個例子，西班牙嘅流感搞咗三年定四年㗎，係搞咗好多年㗎。你唔好諗住幾個禮拜可以搞掂。 我唔係諗住幾個禮拜，係問題佢實際真係升咗幾多 啊？唔係唔好討論呢個問題，因為呢係唔關阿 澤嘅 問 題嘅。我哋講緊取消嘅。 係，因為我哋大家都唔係專家，唔係專家都唔係學者，所以唔係 咁意思啊。關 PR 嗰度咧，仲有就係咧，就係佢而家就話要搞呢個 AR PR 先。 日本都搞唔掂，香港想搞 嘅都唔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其實冇任何嘅網上通販嘅西啊嘛，即係佢而家就係話應該係風林火山，就係應該風林火山噶啦，佢就搞起想搞起一壇就係、是香港嘅台灣自通販嘅西，因為佢之前本來就自己有其實佢想用佢自己本來嘅系統去擴充到俾埋其他人用，咁去做到俾翻大家去賣翻啲台灣字咁樣咯。咁就但係就我至嗰位置，即係到而家為止啦，我仲未見佢有啲咩長成出嚟，因為其實取消都係好匆匆忙忙。咁佢話要搞 ARP 又死，都係好匆匆忙忙嘅事嚟嘅。咁目前呢一刻仲未有啲咩新消息，咁就我諗應該兩個禮拜後大家唔需要知道㗎啦，所以就自己留意一下有類似咁嘅物體存在啦。咁如果你真係有想買啲同人字啊嗰啲嘢，就應該揾得到嘅，仲揾得到啦嚇。然後我哋之前講嗰、那個。責任調查報告就應該都是延期中，咁會唔會用 ARPRC 咧？就你問翻阿維啦，唔好問我，我真係唔清楚佢想點，整唔清楚而家個情況可以點啊？因為佢真係太倉忙，太取消啦，即係呢個無妄之災啦，即係啲取消嘅應該都即係多嘢啲喎，即係都幾麻煩。 係個就 OK 啦。咁即係咁但仲有一新 料嘅 就係，算 唔算講 唔講 US？ 唔係，你俾我先講翻本地小新聞先，即係好撚小事嘅啫。今日又係今日發生嘅事嚟嘅。有單卡套俾人林學友，原因係乜嘢啊？原因係因為佢訂貨就食訂啊，即係訂完貨之後翻嚟有貨，但係佢就唔賣俾啲訂咗貨嘅，就然後高價賣翻出去，即係嗰啲 figure 好成日中咁嘅情況。其實卡套成日都出現嘅，但係今次中意一人忍無可忍咁啊，將佢就冇有咁多。 好。好啦，就講，跟住講完啲唔開，講啲冇話，啲其實唔係都幾唔幾唔興，幾興幾興嘅，興嘅事之後講開心嘢啦。哇！日本繼續星洲結婚年，今年個個星洲衝結婚嘅。首先議事間先，首先講咗就係水樹奈奈先宣布結婚， 最見到最重量級嘅啦，水樹奈奈 好似同人音樂人士結婚，音樂界人士結婚，但係就冇講咩人嚟嘅，應該都唔係星洲，總之唔星洲啦。咁就宣布結婚，咁大家我當時睇新聞嘅諗法就係、 啊，肺炎都幾好喎，得閒，因為佢得閒啊嘛，開始得閒就結婚嘅啲人。 咁啊，即係呢個誒，佢其實佢都卡，佢都點講啊？取説到呢把年紀了。 四張。 大家都喺度擔心佢。 咗四張啦，即係唔係？佢就咗聲優第二個結婚黃宗期咯。 唔係啊！ 將年結束就去搭巴，話佢結咗婚同埋有仔女啦。 神佢話係神早已經結咗婚啦，搞清楚啊，唔係佢兩個夾埋一齊結婚。應該係即係其實呢兩個係有因，我覺得係有因果關係嘅，就應該係阿張庭後少少啦。我收消息係咁樣 啦。 張庭後少少就係講緊，喂咁亂大嘅都嗌結婚喎，咁我嗌結婚應該唔會俾人嫌上啦。即係呢啲掩護係啊，呢啲即係同阿探哥講奧運嗌取消，其他人一齊就嗌取消，呢個書展一樣咁嘅情況都係你嗌咗結咗婚啊嘛，咁跟住冇乜事喎，即係冇乜爆咗啲乜嘢喎，咁咪咁我咪嗌結婚咯，老實講。 跟住咧，之後呢日就 輪到，跟住輪到花澤，又係花澤嗰單又係一樣嘅情況，就係、是、我哋神早結咗婚嘅嚟㗎。即係同咗居定係乜嘢好耐？ 即係全民兩鄰居嘅， 行埋咗好耐。 之前行好耐，講好耐啦。 宣布咗，佢宣布咗交往好耐啦。 睇你幾時正式宣布啫嘛，得一句。 所以佢咪呢個就乘機就係、是、喂，即係因為花澤都算係好有名嘅聲優啦。 唔係算， 係用但係你同水鼠一比啫，佢就 唔係差唔多啦，差唔多級數啦，接近嗰級數啦。 唔係咁就變成有人喺前面彈啊嘛。然後發現，好似冇乜事喎，有人出咗嚟探路咯，冇乜事喎。 不過嗰啲大家先發咗花神 呢個追㗎，可以明白呢個真邊個不嘅名字。 佢兩個傾咁多，佢講真，大家仲應該可以結婚咁滯㗎。佢分手先講，先震驚。 咁啊變成就係、是、啊，咁啊一次個點解會一次過三單咧？我覺得都係應該係真係水柱效應嚟。即係就你個大嘅開咗，然後咧就即係大部分都冇咩點講啊，冇咩太大反應啦，冇咩負面反應啦。最少網上見唔太多嘅現象啦，但係又見，但係咧就有個地方係見到有咩反應嘅 ，K-box 會見到有反應，就係、是、K-box 嗰度有一大插，突然間就舉辦呢個水柱嘅 咁嘅制， 總之就係攞佢有個水專門有個水柱嘅 corner， 就專賣嗰啲咧非常稀有嘅水柱嘅相關周邊，正常嘅唔會買得到嘅嘢嚟嘅，突然間就有咁嘅 corner 彈出嚟。咁好明顯唔係嗰啲倉存嚟，呢啲係唔會攞嚟倉存嘅。即係好明顯就有扎人咧，就係、是、屌就唔會想屌噶啦，但係就默默地賣丟咗佢。即係仲有啲咁嘅有人叫處女處，但我覺得唔一定係處女處嘅。總之就係、是、聲優結婚，我就喺呢個聲優處畢業，類似咁嘅狀況出現咁啦。咁啊，其實 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唔重要嘅，重要係田村點算啊？ 啊，然後最大受害者今次唔係小明啦， 有個更加嘅特務擋住，又 係因為關就嗱。阿佢當日由依反應就係、是，我都做，我要有心急添。佢兩位，佢嗰兩位心啊，我都有 心急。佢自己有啲咩啦？準備衝咗啦已經。 唔係佢其實我阿由依係其實係唔係好介意。 佢係比較睇得開嗰種人嚟嘅。就問題在於點解我哋成日講鐵村啫？點解唔係成日講啦？點解會立到鐵村先？因為鐵村係介意嗰種人嚟嘅，仲要係介意到你唔講得嗰種啊。即係咧，係好多人即刻嚟咯，就係、是、因為余三家，我都覺得余三家唔結婚啊嘛。咁而家其中一個結咗啦，咁另外兩個就好大壓力。 三個崩潰嘅，其中一個崩潰 啦。係啊，咁啊，而且又仲慘係。 而最慘嘅係咩？大家知道啦，前啲人好想結婚。 其實好 care 呢件事。 好 care 嘅 佢。佢係咪好想結婚咧？我真係有得 計較。即刻俾人 care， 佢係好 care 冇結婚呢件事，成日俾人攞嚟提住嘅。咁啊，結果就即係以前，因為以前大家攞嚟開玩笑。以為佢係玩得噶嘛？點知結果一件大爆發 ，O K 係噶，激光啊！ 大爆發之前係唔知嘅，大家以為我係講下 先。結果個 case， 結果田黃國民即刻喊咗個大街坊咗 佢。係啊，所以今次大家都唔敢咁喊，即係大家都諗起佢，原來大家都有個默契， 就唔好諗。佢唔似明白擺明都話，而家就攞嚟當近玩嘅，大家先玩得。 有少少當近眼啦嚇。 但係問題係田村唔玩得㗎，呢樣嘢佢死完嚟㗎。 一開始以為玩得，結果而家就大機王。 咁啦。結果呢單嘢大家唔敢出聲，大家知啊，大家望佢反應，佢好似冇乜。 大家心照，有個默契就唔好喺即係，我唔緊要，唔好喺佢面前講。 沒什麼幫，沒什麼幫啦，比起幫，我覺得比起幫真的少事，我開個公開卡，你幫我就很糟糕，問題就是他突然又再暴走的話就很糟糕了，那就不是你被人幫那麼簡單，可能是全部人被人幫了，沒，因為大家沒有人街坊，都算是值得恭喜的事，因為我們不太看的AC支持，這個藤井奇勝。 即係今日見啊！真係第一次最史上最年少嘅title攞到第17，呢個仲係17歲，呢個15號嗰陣時就攞咗呢個奇勝個title。真正嘅霸主。即係呢個，跟住阿白鳥就走出嚟，走出嚟唔可以為抽水嘅，有半恭喜，有半勝啦，即係。 其實龍王的工作是真，因為人家知道，有個模特兒嚟㗎嘛，結果他真係攞到奇勝，即係佢話嗱大佬，我OK，唔係鳩吹㗎，係有事實根據㗎，即係佢真係全恭喜他咯，就係。 我記得十歲都做車手冇問題。係啊， 十七歲奇勝都幾有，而家仲有講佢好有機會會有呢個 double 三。 double title下年好有可能攞到，咁想乜發展添？可能啊，即係如果以呢個勢落去，咁啊恭喜佢啦嚇。我最緊大致咁，恭喜心就差唔多啦。咁又仲有嘅，有啲係公家之後生產子，不如就小事啦。 咁啊，仲有日本嗰邊咧就最一單就幾點講啊？幾好笑嘅嚇，咁啊佢去。 唔係好笑，應該係話即係直接恭喜嘅，呢個張波在搞拉花網上拉，然後個眾籌啊定籌款啊，突然間瞬間俾人爆咗，爆到係咩？我刪掉咗之後，佢個拉完咗刪掉咗之後，佢繼續跌跌跌嚟咁樣，係兩三咁嚟，即係好明顯係啲人咧，我拉我一耐咧， 交換啦，係 啊， 唔係係積積積積越太多，我多要揾嘢要揾揾就佢發展，即係好似好似某大巴咁樣咧，即係太多要分析學啊。 即係應該即係咁啊！唔知佢嚟唔嚟到香港搞 live 啦，即係唔係淨係關疫情事，係講緊你知香港搞 live 之前上最上一次咧，香港搞 live 咧係佢係張波石最上一次嚟搞 live， 已經係其實有段之前有段時間係成日嚟噶嘛，而家突然間又少咗，突然間就幾年冇嚟啦，然後佢今次如果佢個反應良好，唔知佢可唔可以再嚟一次香港啦？ 咁你揀咁多，即係啲人又變翻上上行行人。咁啊， 揾啲嘢物，你物你過又不及太多，你就嚟㗎啦嘛。但係幾年一次差唔多啦。好幾年咪搞咯。好啦，咁啊啲鄰，跟住就一啲鄰國新聞，即係。 有冇邊啊？ 鄰國係指對岸海對岸嘅台灣。鄰國又唔係北方鄰國，雖然台灣都係北方啊。 即係台灣三百兩單啦，第一單就係呢個PR上邊，唔係PR嗰個叫乜春啊？啲同事啲細嘅呢個係 PR， 咁啊佢入邊就話呢個有個自稱 cosplayer， 其實冇人話佢 cosplayer 嘅，就呢個露出黑衫男事件，即係其實你講黑衫男事件咧，大家都應該 Google 到啊，但係其實重點咧就係咧同呢個提供希事件一樣啦，就係其實我冇睇到圖，其實我最終都冇睇到圖嗰啲。 我啲邊緣冇朋友咧係冇見過呢張圖。啊，唔係嘛？張相喎，唔係，我話啲邊緣冇朋友啊嘛。即係咁啊，佢就話係冇著底褲啦嚇，咁啊情況下走去影相，走去影佢去影 cosplay 相，然後就全世界就爆炸大爆炸了。咁啊，然後發現咧，原來呢條友仔根本就不是 cosplay 啊，佢就話我做緊社會實驗，睇下你班友仔到底如果我唔著褲唔著底褲影，你哋會有咩反應啊嘛？即刻。 即係呢啲我明顯就係博上博出位啦，咁啊，結果上咗，然後就俾警察啦，叫咗佢咯，即係冇乜嘢啊，你防衞呢個我唔知台灣叫警叫啦嚇，日本叫防衞風化，香港好似係都係類似咁嘅，即係都係唔俾噶嘛，但結果就拉咗，咁但係佢依然係一個得償所願嘅樣子，咁然後最慘就係呢 cosplay 啦，因為咧就電視就因為佢唔係 cosplay。 嘅玩家，但係就啲社會成個所有報新聞嘅，就全部係就係躺著中槍，全部就係只係話佢咩雙風敗眾乜乜七七，話大佬唔關我事，即係呢個我哋係中槍事件啦。咁就仲有一單就近期少少嘅，就 呢個雷亞台灣嘅有限公司雷亞嘅音樂總監 Ice， 佢就俾人發現佢嘅專輯就出咗個嗰啲咩啊？俾人兩樣嘢啦，第一佢嘅嗰個專輯樂曲啦，佢就佢個如果用翻個中文電碼嘅話咧，就會變翻做呢個香港人加油，咁啊，然後就某啲地方就爆氣啦嚇。 我又 係玻璃，呢個就是玻璃心小事，即係我然後發現佢一個好有心思嘅地方乜嘢，即係佢作嗰個厲害，聽出嚟嗰個仲厲害，我真係令佢話首歌入邊咧，如果用摩斯密碼去翻譯佢首歌入邊一個段落嘅話咧，那個段落係就係佢變翻個中文嘅電碼啦，就係歌賦香港時代革命，係乜喺香港時代革命時粒字都唔係好清楚。 總之就我已經唔係英唔係粵啊。你喺挑，你喺度挑戰嘅，你喺玩嘅咩？咪粒雕字啊！你而家 乜雕落，即係將佢刻落去佢入邊，係玩嘅音樂人係不時會做啲咁嘅嘢嘅。 玩啫嘛，係 啊， 啲著名先話。 咪粒雕字咪咯。 啊，有啲即係好似有啲 game 咁樣，你試下有個四十年嘅嘅唔係北啊，即係嗰啲 彩蛋啊嘛， 彩蛋四十年都發現到， 即係話歌曲入邊彩蛋，即係我覺得咁樣做係好得閒嘅事。不過你咪即係好有啲嘛，即係當埋彩蛋啫嘛。我話。聽出嚟嗰先厲害啊！你點會聽一首歌會聽摩斯？會聽用摩斯密碼去解佢？ 唔係我真係我意思係我無聊，唔係只作嗰個無聊，聽都無聊。 邊個人？ 摩斯密碼聽歌係無聊啊！ 可能係嗰節奏嚟㗎。 我哋無聊啫，你無聊都有限度吧？ 唔係你聽一首歌，你唔會聽到摩斯密碼出嚟。你正常你有冇人諗過呢樣嘢？我真係 今年你福爾摩斯嚟㗎？你今年一啊你？係 啊，即係嗰啲 我高咗啦 啫，係高咗啦啫， 即係嗰啲名偵探先會攞嚟玩嘅嘢。 咁無聊件事即係我先唔好話，無聊得好緊要。 跟住就好似當年玩嗰啲嘢咁啊，八八小紅皮啊，爆啲玻璃心就乜乜七七啦咁啊，咁佢就咁就阿 I 就直接話，因為佢。是一個音樂總監嚟咯，佢就話我辭退咗所有同雷亞相關嘅嘢，咁啊，目前因為啱又係今日今朝早嘅事嚟嘅，今朝定琴晚我唔係好肯定啦。總之就係啱啱發生，未件事未完嘅。咁但係佢就辭咗身，跟住就雷亞就本部冇出嚟咧，中國雷亞就發表聲明啊咩問我哋嗰啲都係大家都明白嗰啲咁啊賴中言論啦，就係話佢點啊，我哋支持一個中國啊，係咪每做每一個中國啊？我覺得。總之就是呢句土起小發紅起嘅説話啦，咁啊，然後就咁啊，咁啊俾人割掉了。咁啊，其實佢本人都話我，即係佢第一就自己係辭職嘅。 講咗你玩啲乜嘢？你 俾 人 你 預咗 㗎啦， 已經。 唔係佢呢算係割草釘眉咯。咁你咩啦？邊個啊？我唔想連，即係你 ban 我哋嘅事，我唔連外埋我自己一間公司，即係唔連外埋我合作夥伴。佢辭職應該係應該大家乜意思啦？咁啊，但係就其他嘅剩翻就係同大家都你話啲類似嘅玻璃心事件好都係差唔多啦。佢呢件嘢最特別都係個摩斯密碼，寫嗰個厲害，寫嗰個厲害，聽嗰個仲恐怖。 寫嗰個唔厲害，聽過先厲害。寫嗰個就係你冇嘢做，加我就係聽嗰個就你摩斯密碼真係你講唔出話嘅，真係你無聊都有限度嘛。 咁啊，仲有一單應該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就呢個廣電總局嘅新增二十條指引，咁我唔讀曬出嚟啦，亦都冇咁嘅時間。總之就係啲黐撚線，你睇完之後，你只有一句話聽就係、是：咁中國仲可以做乜嘢啊？ 我放棄打機嚟操作。 即係唔係打機啊？係廣電局啊，所以係任何呢啲包括呢個小説啦、小説啦、漫畫啦、動畫啦，乜 Q 咗所有文化表演上嘅嘢都係關曬嘅事。咁啊就我想你以後你大陸你真係乜撚都唔使做㗎啦，不過就 唔係咯，嗌咩朝頭早嗌六點幾，嗌乜嘢中間晏晝嗌十點幾，咩嗌夜晚嗌 即係唔可以暴力，即係呢啲唔可以，即係呢個戀愛唔可以太甜蜜，即係咩叫唔可以戀愛？即係唔可以太唔可以啪，即係啪就肯定唔得啦。咁其他嘢得唔得啦？即係唔可以迷信，唔可以有鬼怪，唔可以要散播正能量，即係鬼故唔可以有鬼，唔係認真嘅，我唔係搞笑嘅，真係其中一條類似咁嘅意思嘅咋。我谂啊，你搞乜嘢啫？即系不过大家呢啲新闻嚟噶啦，呢啲天气报告，呢啲 唔系 新闻，系天气报告。我哋成日都讲天气报告嚟噶，北方呢啲天气报告。啊，然后再单咧就系都系继续都系北方文具嘅嘢啦，就好搞笑嘅。多谢大家。呢个ICO 大家知呢个中国贴吧就叫咗咩乜吧乜吧噶嘛？ 哦， 有个 IC 吧就系讨论 IC 的。不过问题咧就系咧。之前咧就個大師係討論緊呢個火拳大師，即係One Piece 入邊嗰個，我唔係好識㗎，因為我冇睇One Piece。 不過佢意思就係、佢係討論佢嘅。然後咧佢今最近咧就俾人翻咗，點話翻咗盤，將所有同呢個 One Piece 相關嘅討論，包括精華，佢全部剷曬，因為佢個新霸主上任。 又話李之華 潛伏咗五年，呢個最好嘅地方，呢個我真係欣賞佢噶。點解？因為佢係潛伏咗五年，都係真係扮曬係 One Piece fans 乜乜七七，但係上咗就發翻臉。但係乜嘢咧？佢其實係光復艾斯嘅。點解咧？因為佢係原本呢個版艾斯巴啦，就係、是、呢個艾斯奧特曼，即係Ultimate，即係啲超人，超人嗰就其中一件啊，其中一個超人嚟嘅係。本來係呢個巴係攞嚟討論佢嘅，但係咧自從 One Piece 出咗呢個角色之後咧，就著巢鳩佔咗，就即係成個主題改掉曬佢。佢而家咧就係將佢就係原本嗰啲叫咩啊遺民啊，原本嗰個艾斯巴嘅講Ultimate Ultimate嘅。咁佢就而家就翻嚟，佢就將佢回復翻原本講超人嘅主題，所以佢係光復嗰成艾斯巴呢個真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呢、這個即係卧薪嘗膽呢個真係 要交佢安慰， 真係 光復咗一個地方。 OK 例子啊，成講我睇完即係聽呢啲轉嚟轉去，本來唔係好 OK 啊，但係聽翻佢後面個 detail。喂，我舉例子喎，真係我身上減咗五年喎， 忍你五年，因為我翹起你 咩啊，鎖羅門我翻嚟啦。 咁啊，仲有單就就啱啱講咗佢有啲咩係廣電總局啊嘛，啱啱我哋嗰個留一單好可愛嘅事，即係呢個藍 B 大家知啦，藍 B 就大家都知佢又好 QL 啊嘛，啲插圖。咁啊，廣電總局佢要求咧就話唔准露內褲。咁大家呢個真係，我覺得我原本以為係 get 嚟嘅， 係 唔 穿咪得咯， 冇錯 ，expert 係啊，天才啊， 繁點嚟㗎嘛， 咁我天才，我就拆挑咗，即係除挑咗佢條褲，即係其實白咗個圖層㗎嘛，所以原本露咗少有少少露，見到個底褲嘅顏色嗰部分就變咗肉色，咁咪即係變成冇除咗佢啦，係咁啊，咁就過，最好係咁樣就過咗咯。 天才啊！ 即係呢啲，我真係以為係啲 L 漫先會有嗰種叫咩，或者 L game 先會有嘅 get 嚟。 我盲 槍突破咗。即係我真係以為係 get 嚟嘅啫。佢講佢整咗出嚟，唔係好好啊。 證明都人係幾偉大 咧。仲有一單就不完全關北方事嘅，咁就係呢個 Ubi 嘅新 game 就叫開門狗Watch Dog。咁啊，呢個應該係第三代嚟嘅。咁 Watch Dog 就佢嗰個副 title 叫自由軍團。咁、那個地方就係、事發嘅地點係倫敦，即係背景地點啊，就是、倫敦嚟嘅。但係咧，你見佢個 PV 啊，個宣傳片啦、啊，你唔講你聽，你會以為是香港嚟嗰度。即係但當然啦，呢個倫敦同香港係有幾分似。佢喺 公屋叫唔係嗰啲。 唔係最緊要係佢喺一個雙層巴士上面打嗰下，嗰下咧，即係全世界有幾多地方有雙層巴士？但係跟住然後個主角就帶住嗰個100% 一個改造版6200。3M6200 OK 咁啊，然後結果佢就係有啲出鏡會宣傳會成噶嘛，喺中文世界完全冇宣傳制，出咗即係 冷處理， 幾乎係冷處理。我真係未見過一間公司出隻 game 但係唔宣傳，唔做任何宣傳，全世界都做宣傳，就係中國人都當唔做，即係佢基本上當佢通宵抽嚟，真係當佢唔存在咁滯。咁結果就係佢公佈嘅大會啊。個新聞全世界都係話哦，新嘅開門狗第三代出啦，咁啊乜乜嘅 PV， 咁大家都係埋到中國咧，就係好似當呢件事好似冇發生過咁啊。包括呢個中國 UB，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呢、這個上海 UB 其實係UB 喺大陸嘅業務係好廣，係好多好廣下嘅。 上海支社、北京支社， 跟住係啊，係有幾間佢喺外國啲大廠入邊咧，算係比較入深入中國嘅。 咁依家咁即係講一好現實問題嘅。即係美國，向國務卿咧，又鬧鬼啲美國個公司喺中國開廠啊，喺度笠攞中國錢啊嘛。咁大佬嘅公司咁大，你市場你唔揾中國市場，邊揾到咁大市場？ 你全世界70多億市場咁，你 咩嚟㗎？中國市場話係好揾錢啊嘛。 係我講緊，係講緊剩翻嗰50多億，你都已經開發得七七八八啦。咁剩翻嘅肯定係要開發中國市場。 係啊，即係埋喺度咯。你即係你而家冇我啫，係我想咁大，嗰個事實太強啦。嗰種啫嘛，但係嗰嚿錢嚟嘅，大佬又好大嚿喎、 啊。又唔算真係非常之難睇啊，只不過有啲奇怪咁解啫。就因為其實佢冇真係做啲咩，佢只係冷處理啫。 即係佢唔希望爆嗰啲嘢，即係點講啊？ 無謂搞，無謂搞串啦。 我又未，佢即係佢，我理解佢無謂搞串個 party 嘅諗法嘅，咁唔玩就要玩。 又是又還是而家嗰個經濟情況，大佬啊！ 搞串 party， 全世界都喺度乞衣狀態，仲玩啲咁嘅嘢。 你講起搞串 party， 可以咁講啦。 講起搞串 party， 動嘅自由都打上海，算唔算係搞串 party？ 呢個呢單啊，本來都唔記得咗呢單嘢啊。佢呢個係一個一比一嘅自由高達，放咗喺上海 啊嘛， 即係 打算咧，梗係未講啦， 未放嘅，而家有個咁嘅計劃啦。 有計劃整嘅一比一嘅自由高達， 到底邊個企劃諗出嚟啊？同我出嚟，即係我唔知應該我褒獎佢咧，定係送佢兩粒子彈，因為黨可能會送佢兩粒子彈嚇。即係邊個天才諗出嚟？你放部一比一高達喺大陸咁 Q 多部高達？你好揀唔揀？你揀部自由高達 V 登金鈴，即係咩叫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先生？即係好好嘅，呢個好驚戇居，結果就俾人串啦，咁啊！ 報串啦！ 唔係報串啦，啲人去串咯，喺一個冇自由嘅國家上面，入邊變翻一部自由高達，即係跟住啲小朋友玻璃心就又發作了，我覺得。你不如先問問你有企劃，做咩係要揀一部自由高達啊？喂，老實講，我揀即係我係佢，我都唔會揀部自由高達啦。除非你即係你揀咁 Q 多部，你揀部正義高達都好啊，係咪先？即係正義你都可以話都相對仲可以講下啦嚇啦，睇你嘅正義同佢嘅正義咁解啫嘛。但係自由高達係 咁，你擺個色彩冇重嘅咪咩咯？係 咯， 重即係標。跟標飛彈嗰啲都冇。 唔係可能同個企劃相關嘅，佢揀飛彈有機會係。 咁啊，廿多年咁啊 係。係啊，佢有個企劃相關，所以問我點解我揾可以可以，你唔擺自由高達，你可以擺部正義高達啦。 啊， 嗰 個幾時出電影版啊？ 唔知佢想咩啊？總之就呢單幾可愛啊！咁啊，仲有單就同大陸就唔太關係，今次就呢個反 Facebook 嘅，就係話你喺 Facebook 上面抽起廣告，就話佢搞嗰個。有啲假新聞啊，乜乜七七咁啊，好 Q 多大公司就響應話要配合，咁然後咧唔好話潑冷水啦，呢單嘢唔可能成功。 好嘛，嗱好簡單 ，Facebook 好多公司真係靠 Facebook 賣廣告嘅。 唔係，係呢個係粗略嘅，呢個係記者講嘅正確嘅，不過我再仔細呢、這個。啱啱捱嗰啲咁樣可口可樂啊、Starbucks 啊嗰啲大公司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呢個全世界最大嘅500間公司。喺 Facebook 嘅廣告加埋，俾你估下幾多 percent 佔咗？入頭500間最大、最多數、最大嘅公司喺整個 Facebook 嘅廣告業務幾多 percent？ 3、2、1、6%，即係呢度嗰扎大公司淨係佔佢6%嘅市嘅嘢。 大部分嘅公司都係啲咩小公司啊、個人手作業啊、中型公司，因為 依靠佢做廣告去成嗰啲人。 而嗰啲公司咧，基本上就係大佬，唔係大佬。錢嚟噶，我執咗粒你養我啊，嗰只曬肉噶嘛你。 係，即係佢係非常養，即係呢啲咁嘅小公司咧，係非常之仰賴呢個 Facebook 嘅廣告。即係你可口可樂，只要我唔喺 Facebook 啊嗰度，第一我可以出大牌咯，我可以喺電視度賣咯，可以喺其他網絡上邊賣。 賣都仲得啊！ 我賣 Google 又得啦，即係甚至啱啱講啦，可口可樂呢啲就更加我唔賣。 即係沙巴從來唔賣廣告㗎。 沙巴嚟講，對我嚟講，你話我偏見到我啦。佢唔賣廣告，本身就係一個廣告，一公關行動嚟嘅啫嘛。 話佢插出嚟插片，本身 係廣告。而家我調翻轉講，你有幾何喺 Facebook 見到沙巴嘅廣告？呢個好認真啊，但係佢表個態啫嘛。不過我又唔介意佢表個態嘅，冇乜所謂。 依啲嗱，我依啲咁嘅嘢，大家純粹要即係翻去 BLM 行動，大家就一句，大家驚死啫，因為佢大佬唔表態，點解想打我㗎？咁大家咪表下態咯，依樣。 呢個美國冇㗎。係。 即係依樣嘢世界都係咁樣嘅啫。 唔係文革嘅，只不過係呢件本身係一件，我覺得係有一件好事嘅。Facebook 冇俾佢獨大，問題咧就係冇大家打曬飛機咁覺得咁大嘅影響咯。 即係純粹即係算啦，依樣即係再拆開佢又覺得 唔好啦，仲有單最啱同你結得相關嘅，就呢個 Lovebus。 Love and Amy， 出 Love 厲害，竟然可以話咧接 game 噶啦！我哋第三次提到佢咯， 幾神奇啊！ 我第四次連埋佢，啱啱開機嗰時候一次，第四次嚟 嘅。鳳凰啊，生活機， 唔係出單機版就話咩？係我靈魂刪咗，但係接 game 你依然可以攞睇翻圖噶。 睇啲 VR 攝影啊 ，VR 事件嗰啲， 真係不愧為不要破 面。天才啊！呢樣嘢啊！ 其實我覺得呢個諗法係 OK 嘅，只不過你前面咁樣呢扎操作。 仲要係即係扎公關已經咩輸曬。 同埋咧，呢個企劃你係咪應該一早就睇你宣布取消啊？即係宣布收商化的時候，就應該要即刻攞翻出嚟講。 有啲擺出嚟，應該好多人拍手掌嘅。 其實是一件好事嚟㗎，因為大家成日都講，我哋之前都講過啦，自己接咗之後，你真係乜嘢回憶都冇曬啊嘛。佢留翻少少俾你，其實真係好過冇㗎啦，已經係，即係一個唔錯嘅事。 咁咪我有一個貨金萬 元咯。只不過佢咁多 kick 卡嘅嘢彈咗出嚟之後，就有少少諷刺嘅感覺咁解啫。 我覺得天才咧，呢個真係佢咁解料得㗎都。 啊，啱啱嗰輪個新聞講漏咗單，唔好意思。呢、這個仲其實都唔係呢兩個禮拜嘅事，仲要前少少嘅。有單叫夢中旅行，個 keyword 叫夢中旅行啦。咁嘅 app 係咩？可以咪叫 app 啊？遊戲，佢宣稱自己遊戲啦 ，Steam 上面上架嘅。咁你基本上佢就喺啲踩地雷，然後揭圖，即係同以前嗰啲咩天蠶變啊、嗰啲撞磚啊嗰類遊戲差唔多啊。即係你打完個過完關之後，就睇到下面嗰張有少少鹹鹹地，唔係有少少清涼嘅圖啦嚇。咁呢個唔緊要，重點係佢設立個地方俾你去share 個圖庫。share 啲圖啊片啊嗰啲嘢，咁然後嗰嚿嘢最終就變咗呢、這個鹹相鹹帶嘅中心，咁然後就俾俾個連登定高粒仔就群起就檢舉佢，話佢呢個賣色情，因為其實 Steam 係唔俾嘅，第一就係色情內容你要另外要分開，即係佢本家唔俾啦，第二就係咧佢以遊戲為名去做咗一啲唔關遊戲事嘅嘢啦，其實都係要 ban 嘅，即係喺 Steam 入邊個政策啊，佢個規矩就係咁，即係好簡單，唔賣 game 啊，賣 game， 你 game 入邊原來實際上唔係 game 嘅話咧，就會喐你，咁啊結果就俾人檢舉到下咗架，咁啊然後答啲人就話：喂，即係我哋已經好，我已經冇咩攞片嘅渠道㗎啦，你仲要咁樣搞鳩我？我只能代啲連登仔講：係啊，咪搞鳩你啊！ 吹啊！ 係啊！即係你外黨啊嘛，你咪望住阿小紅人打飛機咯，你咁中意共產黨啊嘛，即係個大概意思係咁啦。嗱，呢個只係代佢哋引述佢哋嘅乜，即係我只係講心靈。你咁中意打飛機，你咪你咁中意啲小粉紅咁中意打飛機，你咪對住你小紅人打飛機。OK， 即係有其實有啲時候早嘅新聞，好似半個月前嘅事嚟㗎啦。咁但係而家講埋出嚟啦，好啦。都差不多了，今天真的很多這些零零碎碎， 真的很大，但需要講長的東西不多，那 OK 啦，那今個禮拜就這樣了，就太子有些追加新聞之外再追增進報道，因為其實都很多東西在發展中， 有幾 宗， 我 在 想這 個 The Last of Us 算啦，這個事發生了， 剛剛他聽我說完有人去買隻新嗰隻對馬戰鬼， 我追到戰鬼啊，唔好意思。 買對馬戰鬼，咁然後咧就結果咧佢哋送過嚟係美國，應該好似美國歐美嗰邊嘅人啦，就送到嚟嗰隻咧係個特點就係對馬戰鬼嘅，然後個 game 本睇下乜嘢啦，垃圾啊！我覺得哇，點垃圾？即我覺得嗱，相信應該係誤會嚟，係唔小心嘅，係意外嚟嘅，我相信係意外嚟嘅。但係個感覺就係，你諗下個感覺係乜嘢？我諗住買隻 球， 我諗住買，因為對馬戰嗰個評價相當唔錯啦，我唔係分美。 唔係，我要買細達方嘅知識，要上翻個梳俾我。 就係呢啲真係屌垃圾，即係咁樣佢對馬戰鬼佢出嚟個效咩？佢個暫時睇到嚟咁睇落唔錯啦，最少望起嚟個畫面啦，啲風佢咁感覺唔錯啦。咁然後你俾只垃圾噴霧，我諗緊屌垃圾呢啲。O K， 係仲有單咁相關嘅，又係兩位。咁咧就有啲小粉紅就話：啊，你俾日本即係俾日本仔打我哋啲中國人祖先。 你幾時？你認咗啊？ 蒙古人表示什麼時候輪到你講咧？即係因為嗰陣時係對馬戰役係講緊呢個元朝蒙古人去入侵呢個日本，然後喺對馬島嗰度殺到佢哋班友仔片甲不留，但係佢哋都守住咗喺度，最終大家都歷史都知道啦，元朝係冇入侵過日本噶嘛，即係講緊呢單嘢，係講緊呢個歷史對馬，即係之前好似有做動畫都有講過呢單嘢，即係呢個戰役啊，就。當然你話隻機入邊講到呢啲對馬戰鬼嘅英明神武，咁人哋都講到明戰鬼咯，即而且佢的確係靠住僅僅幾廿人定幾百人去守住。 冇喎，咁你温泉關都一樣嘅啫。 就係類似温泉關，其實呢個就係日本。 你冇住温泉關，温泉關呢啲人咩 係因為真係好似你呢個例子，我就係日本嘅温泉灣子型對馬子型就係這麼回事。日本嘅温泉 對唔知幾多？ 啊，斯巴達三百壯士啊嘛，佢好似三萬幾波斯大軍。 十萬摩斯大軍， 十萬係宣稱嘅，實收好似三萬幾， 當係十萬啦， 真正以一擋百。 咁事實上攞咗唔止三百，一千人到。 啊，即係咁啊！佢只不過係咁樣一件事件，佢咁佢嘅悲壯乜乜七七值得歌頌，然後佢入邊有好多啲日本風情，你知其實鬼佬好嬌巴呢啲嘢噶嘛，即係點講啲日本嗰啲武士道啊嗰類嘢。咁啊，結果然後就小花紅就不爽了，我諗緊幾陣時嚟佢哋講嘢，蒙古人都未出聲。係咪先？不過你提到對白戰鬼話睇咁樣啦，我真係真係唔 好啦，好啦，下禮拜見啦，好，拜。